巴西主体思想研究中心网站18号上载一篇文章，说美国是产生朝鲜半岛核问题、推动朝鲜拥核的主犯，并指出，如果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再继续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核攻击能力就将得到飞跃性的增强。